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从上周开始，咱们就一直在说天气不错， 嗯， 包括到这一周，天气还依然是这样。 对啊，就是没有让我们失望嘛。 嗯， 每一天看到哇，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的晴天，所以这一段时间你都可以安排一下，你有什么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想要动起来的这健身的计划。马上就开始吧。 嗯，今天早上的时候迎着阳光走，突然有一种在阳光下我们要开怀大笑的这种感觉。 哦哦哦，那你要是走在路上突然间开怀大笑也是有点吓人。 然后转而一想，哎呀，生活如此平淡，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能够让我们情绪大起大落的事情发生。 嗯，不如还是吃点药吧。 有药吗？ 有药可以治，音乐当中有很多的药，今天就来开一些药方吧。哈，在听节目的时候，两个地方呢可以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没错，来说一档特别神奇的节目哈，歌手这个节目，我知道你是一直在关注，但我其实这几天都没有看，但是我看发现朋友圈都是在转发这个歌手上面大家翻唱或者演唱的那种热门歌曲。 嗯，对呀，毕竟歌手他这个平台呢会让很多的人马上就关注到，不管是唱歌的这人或者是原唱， 嗯， 影响力非常的大。可能我们两个朋友圈真不是一个朋友圈。 是吗？ 我真的没有看到。 可是我看到朋友都在发，嗯，许飞的那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 嗯， 然后包括李健演唱版本也都在转发。 嗯，对啊，那这首歌曲呢，就对于李健来说，他的影响力就是不管他每次翻唱什么歌，都会让很多人觉得， 嗯， 哇，这首歌好好听，之前为什么我没发现。 这个父亲写的散文诗哈，我看了看歌词，然后感受了一下，好像我爸爸确实没有写过散文诗。 所以那个共鸣究竟在哪儿呢？ 在下面这一首歌曲吧。因为外国也会有很多这种用父母来教育孩子啊，或者讲一些父母故事的这样歌曲。 嗯，这就是来自于现在呢怀着两个宝宝待产的 Beyonce， 她带来这首 Daddy Lessons。 Daddy Lessons 这首歌呢是听起来就很振奋哈、Beyonce 刚刚还说漏了一个 DC Chicks， 他们是叫做南方小鸡这样一支乐团，对啊，而是擅长这个乡村音乐的。看了一下，就是这首歌的歌词也挺有意思的。爸爸写的这封信当中啊，他教会了我们很多，啊、教会曾经你是小的时候你是爸爸的小公主，后来呢，他让你武装成一个战士，因为要去面对生活嘛。你要照顾你的妈妈，照顾妹妹，然后呢，要将全家呢担起来。这是一个女汉子长成记啊， 就是像那个父亲写的散文诗一样，会记述很多父亲对于子女的这种爱。 对啊， 包括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父亲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很重要一个角色。 嗯，没错。那在今天早上就看到了这个新闻哈，著名的演员安妮海瑟薇她在联合国发表的这个演讲，她作为一个母亲就提到了现在要追求这个男女平等，那所以在休产假这件事儿上，也应该给男性有这样的合理合法的假期。 这样一个福利。 对啊，而且呢，如果说让男性加入到就是这个。叫什么，就真的去休产假的话 啊，对，加入到这样一个节奏当中去照顾孩子， 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经验说节奏当中、 哎、 就是去参与孩子的成长啊， 嗯， 然后有也要有收入，你不能说因为他休假了然后他完全没有收入，那这个家庭的话谁来养活孩子呢？ 对，因为现在很多情况就是虽然也有陪产假这样的一个假期，但太多人都是没有办法去休假的。 对啊， 因为只要一休假可能只有基本工资或者这个月的工资就泡汤了， 所以他呼吁全世界的企业能够实行更加人性化的这个带薪产假，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吧。 没错，也是在关注关注。 是的，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们来听音乐。在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歌手，下面的这一位女歌手，她应该算得上在歌手当中非常年轻的一位。 对，其实我当时在想，她在歌手的舞台上会不会怯阵啊？会觉得，因为周杰都是这种大咖级、天王级的歌手。 那如果说大家已经就是这个按资排辈的话，这个是抵抗不了的，还不如轻松去唱，对吧？就把自己喜欢的歌曲尽情的演绎好就好了，就一起来听听他来唱的这首《红玫瑰》。 梦里梦见醒不来的梦，我眼里被染成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的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脸色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让我痛。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文字血般平庸，世间繁华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的誓言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碎着一秒过后或结账。光阴虽都计着，但你南下照样漫长，尘还未了，没有路撒手归向。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这是妄想，怎也说不上，无力软弱，总不免变得倔强，无奈生于死角，只得一个下场。终逼出勇气让，被谁惩罚，被谁原谅，原在担保，不过信誉坏了账。终识得去退让，但愿挨上再没后场，唯求未变敌对互送多一掌。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如承受那重伤，未见有转向，这样对比可会太牵强，同样脆弱，不得已要坦白吗？病至高峰再比不上，自认未绝望，未去努力着，但时日错过了，再怎可勉强，没权利失落失望，今天我两俱伤得欠够样。原来常有创伤，没法去敷上，关系哪可断了再拉上，可会惊诧，世事如只得一双，没法扭转结局方向。原来常有理想，没法再攀上，想赠那奖都不及去颁赏，难道岁月多少课也可白上，唯独告别路途要懂怎去走上。手一僵眼闭着，未能言着，别求言着，学会花圈灌溉了后就献上，但愿步过瞻仰，你亦明白看穿真相，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这首歌的旋律还是非常的熟悉的，它有两个版本，刚刚听到是粤语版，叫做玩， 嗯， 国语版呢是梦想天空分外蓝， 所以你其实听的是国语版。 对，在2012年的时候呢，在他的专辑应该叫什么点点点3mm、 嗯、 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当中 我也是服了， 对，收录了这首歌曲，所以12年到现在的这样一首歌。 对，这张专辑主打的是有一个概念，他是说人生当中呢、 嗯、 有很多东西呢是你用钱买不到的。 哎，而且当时呢，陈奕迅也是在 MV 当中去跳了一段舞，好像是骷髅舞的那种感觉， 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就包括他这些专辑的名字啊， 嗯、 什么都啊，然后这个什么迷闪，很多吧。我觉得他的专辑的名字就像他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一样、 嗯， 时而很深沉，时而很跳脱。 对，在唱歌的时候一往情深，但是在舞蹈啊，包括一些演唱会的服装啊，平时的着装上面又很出挑。 对啊，他就是神经研究所所长嘛。 嗯 啊，所以刚刚说到了这个人生当中用钱买不到的东西，你大概能想到是什么东西呢？ 嗯，时间，或者说是珍惜的一些事情。 嗯，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就是像是有一首歌就叫做信任。 信任， 信任，人跟人之间、 哦、信任。 对、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拿钱怎么能够买得到呢？ 没错， 深刻了，深刻 深刻， 这张专辑真的深刻。 钱买不到的还应该是邂逅，就是这种 难以碰到的这种感觉。 这完全就是切身的体会呀、 啊、就是你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可能会遇到某一个和你眼缘的人， 对， 但这个人你什么时候会遇到还真的是不一定。 这么一说，其实人生当中拿钱买不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哎、 所以钱不是最重要的哦， 重要的是遇到对的人吧。 是的，来邂逅一下你真正对的那个人，来自于林忆莲。 如初恋似般优美，无虑又调皮，与你漫步长夜里，以心醉，晚风轻吹，星星也紧随，在相恋季后里，迷痴痴总觉昏醉，从来没掉眼泪。冷雨落下长夜里，似心碎，抱紧空虚，急风正吹。 邂逅这首歌，看到他的专辑发行时间应该比很多朋友的这个出生日期还早， 都要大。 他是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就叫做忆莲的专辑， 嗯，也是时光流逝当中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还会出现的一首歌曲。 嗯，确实听这个声音状态也会听到那种青涩啊。 嗯，1987年， 对啊，谁不曾年轻过，谁不曾青春无敌过呢？ 所以后来应该是索尼又制作了一版 在2011年又发行了一次， 对，应该属于那种金曲之类的了。 嗯、对， 啊，不过我觉得林忆莲还真的就是像她，这么多年看不到太多岁月的痕迹在她的脸上。 嗯，我突然想到，林忆莲、吴倩莲，还有当时的几个女明星都很难去分辨。 嗯、哦，因为都是小眼睛、单眼皮，是吧？ 有 点像， 嗯， 但是你看人家的就是这个人家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就是你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啊。 对啊，就是大眼睛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困扰了。 嗯，不管怎么说，肯定长相是一方面，但很多歌迷喜欢他应该是从他的歌曲本身。 当然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这个吸引力，不过我觉得女孩子们投资一个眼霜啊还是很必要的。 哎，我们音乐节目马上就要999走起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良心啊，良心推荐嘛。 好吧， 尤其是对于大眼睛的女孩来说啊，真的值得推荐，值得去拥有。 嗯， 好吧，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接着回来。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花里花外的套品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 跑在孤傲的路上，这是来自于旅行团带来一首歌曲。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在今天呢是3月14号星期二，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送上这些好音乐。 嗯，没错，刚刚那首歌呢是这电视剧《旋风十一人》的一个插曲。 嗯， 听到有一些热血青春这样的感觉。 对啊，就像他们之前写的歌一样，我对他们之前那首《生命是一场马拉松》印象非常深刻。 哎，这么说他们的歌跟运动都很有关系啊， 一路都在奔跑，一路在路上。 这个是也是奔跑，而且这个是在足球场上去奔跑。 对，有可能是不是听到了之前他们做的那首歌，然后找他们来写，有可能吧， 有可能哈。但是很多这个，我觉得很多现在应该是在绿茵场上会去挥洒汗水了吧，跑步的也好，足球的也好，大家运动起来的这个热情也高涨了。 对，所以我们也是时候就是找一天啊，为大家再送上一个运动的时候的那个背景音乐的推荐了。 没错，可以根据大家这个不同的运动种类来。 对啊，像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入选啊。 可以在之后我们专门做一期。 没错，听歌的时候呢，还是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今天这首歌的话，我是最近看到了一个关于高晓松的深度的采访。然后我突然间想到了老狼，就是他们两个在那种青春岁月的时候，当年在清华一起去创作的那段经历。 对，你看说要青春青葱岁月，现在都已经说的不会话了， 就觉得有点说不出口哈。 但 那会儿你像高晓松啊、老狼啊，他们去创作的时候也是因为年轻才有这个热情去创作。 你看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了采访，他说当时写那首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 是盘起高晓松的长发 没有，他就说以后呢要跟自己的妻子要说他那些初恋的故事。然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太年轻，说那些干嘛呀 哎呀，当时也是看到，因为高晓松后来和老狼两个人是分道扬镳了嘛。也是在之前的歌手舞台上，他又出来和这个老狼合作， 唱了一段 rap。 对， 说唱说唱， 从来不烫头，也为老狼去烫头了嘛。 还好，就是现在的高晓松，我觉得他在就是成为这个大家的，应该我觉得不算是在精神上的一些什么导师之类的，但是能在他的一些谈吐当中会找到很有趣的一些点，或听到一些知识，他已经很厉害了， 他已经在成熟了。 对对 对, 对， 是 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他了。 那奇葩说也很多人很喜欢看吧。 没错， 来吧，一起听听老狼这首老歌《恋恋风尘》。 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就是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阳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你留走。日落后，最美的你留走。 这一首三十岁的女人， 嗯， 其实听到之后发现你们歌词特别适合像你说的去做医疗广告吧， 太适合了。尤其有一句， 嗯， 你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身材还没有太走样，这个时候，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抵抗不了时间的这种岁月的什么什么衰老啊什么之类的， 嗯， 怎么会这样。 其实来讲，赵雷他当时做这首歌曲就是因为在酒吧驻唱， 嗯， 看到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女人，对，所以唱了这首歌曲。 其实我觉得这个三十岁的年龄啊，在小的时候当时觉得哇，三十岁， 嗯， 老了，老女人了，阿姨了， 嗯， 结果呢一眨眼的时间你就发现当时自己真的是太年轻太幼稚。 哎呀，时光它有脚啊，走得太快了。 毕竟总有一天大家都是会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对吧？女人何苦要难为女人呢？ 对，我们都会在广场舞相见的，所以现在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 听说现在广场舞都升级了，看了一个视频，那个广场舞的视频， 唱什么鬼步舞啊之类的， 都感觉哇塞，连广场舞圈以后都不好混了。 与时俱进嘛。 好吧，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首先你要去懂得爱，你要懂得去爱自己，你才能会懂得去跟别人去相爱。 嗯， 我觉得两个人这个相处的过程一定是相互给予的过程嘛。 你知道刚刚开个脑洞， 嗯， 你说到广场舞，我突然间想到现在那些跳着什么街舞的男孩子们， 嗯， 他们老了的时候， 他们就是跳一些高阶版的广场舞啊。你以为以后不会在广场舞相遇吗？ 也会哈。 你知道有一天我突然间就是收到一个推送， 嗯， 然后那个推送大概也是什么三十岁之类的吧，我呢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 他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份歌单，不是叫歌单，叫是一段音频吧，然后标题都是这样的， 嗯， 单身，今年三十岁还没谈过恋爱。然后迷茫，写给三十岁还在路口张望的你，孤独，三十岁想遇见我的达西先生，珍惜曾经年少轻狂的我们，三十岁以后应该知道些什么。 把这个软件卸载了吧，把这个公号拉黑了吧。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小编就不知道怎么想的。 哎，但这也是在今天说的很多歌手舞台上的事情啊， 嗯， 赵雷之前也是在歌手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大家就说赵雷再见， 拜拜，不要来了。当然开玩笑了。 嗯嗯，今天听很多歌，像你刚刚说的，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共鸣啊，或者产生一些联想。 嗯， 下面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歌手他们的乐团唱了很多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歌。 没错，比如说下面这一首《小时候》。 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我们的脚步很轻快，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我们的距离被拉开，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放下了复杂的身段，直到时间太晚，不要躲不要散。说一句真心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温柔眼眶绽放。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等我仔细回想，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是你在着我叮咛我，要我抓牢你身旁，安心在你背后飞翔。记着我们的一切，随着你老去的脸，成为 这首歌呢是苏打绿的《清风》，他写给他已经去世的爸爸。当时呢得知病情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医院的就给他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呢清风就有了创作的灵感，然后就有了这首《小时候》这首歌。 对，非常温情的一首歌，而且他前段说了很多他想对爸爸说的话。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去传递那种感情，把它永久的保留下来。 没错， 作为歌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去释放自己的渠道吧。 嗯，其实作为歌手很多时候还可以去翻唱经典，就把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带给我们一些思想共鸣的歌曲吧再去翻唱一下，加入自己的感觉。 这首歌相信就一说到这歌名的时候大家就会已经跟着唱了。大海啊，故乡，你试一下。 应该没有几个人会不会唱这首歌。 哦，我以为你说没有几个人会唱。 我才不要唱！ 别装！ 我以为你要给我挖坑让我唱。 千万别装！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就是在心里面那个歌声已经响起了。 哪有？ 有啊，以我对你的了解， 来吧，不要藏着掖着了， 多晃一晃脑袋，也许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大海的声音，最后我们就来听听李健的这首翻唱吧。 嗯， 在他的专辑是《遥远的天空底下》，翻唱了著名的歌唱家朱明瑛老师这一首《大海故乡》。 没错，那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边。 北京时间12点整。